刻舟求剑。刻舟求剑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剑落水的船身上刻上记号，再去找剑，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。舟是指船，求是指寻找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吕氏春秋》，故事是这样的：战国时，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，船到江心，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在江中，他赶紧去抓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，但那楚人似乎胸有成竹，马上掏出一把小刀，在船舷上刻下一个记号，并向大家说：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，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。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也不再去问他。船靠岸后，那个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，去捞取掉落的宝剑。捞了半天，不见宝剑的影子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？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？船上的人纷纷大笑起来，说：船一直在行进，而你的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动，你怎么找得到你的剑呢？剑掉落在江中后，船继续行驶，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，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。《吕氏春秋》的作者在写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：这个刻舟求剑的人是太愚蠢可笑了。